尤其是明天的11点到16点这个期间，那么平均风力在4到5级，阵风在7级左右，像山区的阵风可以达到7到9级，那么是有些高海拔山区甚至这个风还会大。那么这个季节很可能这个北京这个山上，尤其是这个红叶也非常的美，也非常的有名，很可能很多好多朋友到山区去观赏这种秋景。 嗯， 那么一定要注意防范这个风的不利影响。 嗯， 那个大风看来在明天的傍晚前后就逐步减弱了，现在看来就是28号，就是也就是星期天还会有冷空气影响，那么风还会比较大，那么还请大家关注一些临近的预报和预警信息， 嗯， 防范风的影响。那对北京来讲呢，带一个这个冷空气不断的这个侵袭啊，气温也比较低。 嗯， 今天的最高气温只有15-16度，明天就是13-14度。看来这个再加上这个比较明显的风，感觉到的温度也在10度或者以下。 嗯， 那么天气应该是比较冷了。 嗯， 尤其在山区可以这个更加的冷，那么大家也要注意防寒保暖， 嗯， 防风。那么再一个空气非常的干燥，大家也要注意防火和用火的安全。 嗯， 那么这个冷空气还会进一步的东移南下，它会进而影响到内蒙古和东北地区。 嗯， 对于北京来讲，也在下点小雨来讲，那么河北啊、山西这地方都会有，包括天津也有点小雨，这看来影响不是太大，主要是在内蒙古的东北部，你像赤峰这一带和再往东北那些地方，黑龙江这些地方。未来2天，到3天这个期间，可能不但是风大，降温也有个8到10度左右的降温。 嗯。 那么同时，那有些地方还会有达到暴雪这样的天气出现。 嗯。 那么在这一带旅游，看来就不太适宜了。 嗯。 那尤其是你驾车的话，尤其是这个雪呀、啊，雪跟雨不一样，那它对有一些道路结冰啊，道路非常的冰滑，像这种情况，对驾车是非常不友。没有力了， 对， 所以说大家人们在这一带旅游，那么一定要关注于当地的临近的预报和预警信息， 嗯， 防范这种灾害这种天气带来一些对你的出行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 嗯， 那么这股冷空气还会进一步的南下，影响到像河南啊、山东啊、近日的江苏、安徽这些地方都会影响到，这些地方。看来降水也一般就是小到中雨的天气，降温也有个6度左右，它风也会比较大，但是影响总体来说比较短暂，也就是1到2天的时间。所以说今天以及未来的3天，咱们中国就是尤其是这个在咱们东部这一带，天气应该是比较复杂的， 那 大家要注意关注在这个天气的这种变化。 嗯， 在世界范围内看来就是。在欧洲这个地方，看来欧洲大部分地方都有一个降水天气，那么它降雪呢，看来主要是出现在东欧和东北欧这一带，那么有个大到暴雪的天气，同时也伴有4到5度的这个降温，那么在这个东欧这一带看来旅行，不是那么太有利。 嗯， 那么其他像西欧、中欧、南欧这些地方，有一些小到中雨的天气，降水量不是太大，也就是5到10毫米，或者局部地区20毫米左右。这一带的气温总体来稍微低一些，最高气温也就是12度、14度左右，最低气温跟北京差不多，5到7度，跟北京现在差不多哈， 哦， 是这么一个情况。 对对对， 哎，那么这就是美洲，看来美洲这个天气呢。相对的来说，你像在美国的西北部和中东部，墨西哥这个大部、古巴这些地方有小到中雨，或者是个雨夹雪的天气。另外在加拿大的西南部和东南沿海，墨西哥的北部，美国的东南部这一带还有个大到暴雨的天气。那么这一带，在这一带这个旅行啊，或者未来3天你要到这一带旅行，那么要关注一下当地的这个天气预报。 嗯。 哎，就是这么个情况，主持人。 好的，谢谢张老师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下次再会。 啊，好，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 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旅行是一个动词。 分享分享 是一种仪式， 一种仪式。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 成。我是无二之旅的联合创始人蔡韵 Eric。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建华。 大家好，我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我是背包客小鹏。 大家好，我是 现在达人订阅号。 北京时间来到了午后的1:1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环球旅行家的时间，我是主持人张帆。每个周四，刚才大家听到了我们的达人订阅号又准时来到各位的耳边。周四呢是一听故事的时间，达人订阅号，我们今天迎来的这位达人，我们马上要来认识一下他。称呼他的时候呢，我跟他认识时间不长，我刚才一直在叫，我说嘉豪，我这样叫合适吗？后来我一想，哎，年龄比我小得多，没问题啊，应该在我面前是小弟弟啊。欢迎嘉豪来到环球旅行家做客，欢迎你。 Hello， 欢迎大家 啊，欢迎大家，你也可以欢迎大家，对，咱们俩今天一块儿欢迎一下大家来听听你的故事。 谢谢 啊，嘉豪，我见你之前，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说他中文好吗？中文流利吗？因为嘉豪在我给我的资料当中啊，他是在英国上学，而且很长时间了，十几岁就去了英国，是吧？ 对，十几岁就去了 啊。对，在咱们节目当中来的基本上都是在国内的，就是上学，然后说很多年以后啊，去英国旅行，去世界各地旅行。你不一样啊，你是从他们旅行的目的地来的。 对的。 去了多长时间了都？ 有10年吧。 十年了， 对，差不多10年了。 啊、嘉豪得离我们近一点啊，听你声音，我们得稍微清楚一点。10年的时间，在那边是当时是跟着家人一块儿过去。 对，然后一开始是读书，然后后来的话就开始工作，然后自己做一些不同的事情。因为在英国时间，大家也知道，读书的时候就假期比较多，就经常有。 你是不是气人吗？ 对，有时间去干一些自己想 做的事情。 对， 啊，总是听到在外面上学的朋友这么讲啊，因为环境的不同，啊， 对， 文化这个背景的不同，所以有一些这个事情呢，可能在那边呢，他做起来就稍微的容易一些，或者说有一些事情呢，在那边呢，他有大量的时间可以去做， 是的 啊，所以你在上学期间十几岁出去，我听到好多不同的说法，有的人说，哎呀，这个孩子应该早点这个出去让他锻炼锻炼，有的家长很担心，说这个早点出去不行。早点出去，这个对他不好。为什么不好呢？他们说早点出去看不住，因为好多人是这样：是孩子出去了，家长在国内呢，对吧？ 对。 那如果说家长跟着过去的也有，但是一般来说到那边好像就感觉他太自由了，这也管不住。 是有这个问题， 是吧？ 是 你自己有这体会吧？ 有，因为父母管的不是特别多吧，主要是想按我自己想要的生活去生活。 是， 因为我一开始。为什么去呢？也是因为就是学习不太好。 哎，这倒是一个非常实在的理由啊。好多人不是说吗？其实是选择另外一种学习的环境。 对，是， 对吧？学习的方法。你在那边这个成长经历看起来，还是蛮有意思的啊。那一回来就告诉我们，其实当年我是为什么要去英国啊？你刚才说那边有很多时间可以做自己很想做的事情。那今天既然是作为达人来到我们这儿的，一定跟旅行是相关的，对吧？ 是的。 年少的时候啊，这个大家都有一个梦想，我们过去讲叫仗剑走天涯，是吧？总想外面走一走，闯一闯，看一看。 是的。 你在那边也是这种感觉？ 对，我一开始是在那边喜欢骑行，刚过去的时候就 骑单车啊。 对，骑单车，我单车后边有一个拖车，然后我经常拖着我所有行李出去。 你自行车后边有一 啊？对，有一个小拖车。 拖车。 对。然后 多大一拖车？ 就很小，大概一米长左右。 装些什么呢？ 装些帐篷啊、睡袋啊，然后日常用品、做饭的。 哦，那边是这么玩的？ 对，大概也就十六七吧，十六七就这样玩，然后环岛、环英国之类的。 哦，拿一自行车把自己想要的东西 拖后头。 对，是 我们感觉这个事情原来理解的就是肯定是一房车，要不然怎么拉东西？但是那个时候自己年纪还小嘛，是吧？然后拿一自行车驮自己的装备。 对，是的，因为当时喜欢骑行嘛，所以说包括后来也是觉得 OK， 我想给我一个18岁成人礼，我想就是骑着自行车我从英国骑回来。但到18就想啊，好像没有。 你想从英国骑回来？ 对，这是原来计划 啊。你跟马可波罗差不多，马可波罗当年从意大利呢，他是就骑着马呀、啊，是吧？后来坐着骆驼呀、啊，来到，你是想从英国骑自行车回来？ 对，当然是这样想的。 有没有什么东西启发了你？觉得你要这么干，要这种方式回来？什么原因？ 就那时候就特因为刚去嘛，所有朋友都在国内，就还是人还是比较 想 还是想回国的，但是以什么方式呢？就觉得飞回来没什么劲。我既然这么喜欢骑行，我为什么不做一个类似于长途旅行嘛，长途骑行嘛？而且感觉18岁做这个事情还挺有意义的，对，挺有意义的。 这个你听说过别人这么骑吗？有吗？ 没怎么听说，我听说过骑摩托车的， 对，听说过搭车的 啊，搭车 对吧？ 还有搭车的、 啊，听过自己自驾的， 对 啊，一般都是车队啊， 对， 但是骑自行车这事儿不靠谱啊。 后来也不是不靠谱，就是后来就懒了，包括17岁拿驾照什么的，啊，后来就开车之后 掌握另外一门技能了，是吧？ 是的 啊。后来这个计划其实没有变，但是方式变了一下。 对，是的 啊。我们知道嘉豪，我刚才第一句话本来想问他，我说这一趟回来怎么回来？哎，开回来的啊，开回来。什么时间做的这个事情？ 去年十月底吧。嗯、 啊， 然后开了300多天，4万多公里。 从英国哪儿出发的？ 从英国天涯海角，英国有一个天涯海角。 嗯， 因为。从那边出发，然后穿过欧洲、东欧、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然后到缅甸边界。然后当时因为一些原因进不来，所以又拐回尼泊尔了。然后飞回来吧，就是其实也不算真正的完成吧，但确实没办法。 你这说不算真正完成，我们都觉得已经非常厉害了啊，就基本上已经开到家门口了嘛。 对，开到家门口了，我其实已经到关口了。我在巴基斯坦的时候已经到那个中巴边界了，但没进来，又拐回去了。 我觉得大家可能好奇的事情比较多啊，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哈、啊。先说说这个，别说牌子了，说是一什么车，什么样的车，它能够这么经开啊？ 大家可能会想大家想长途旅行，一般都是想陆巡之类的 SUV、 我也是想那个开不坏陆巡，然后修不好路虎，然后我其实选了修不好路虎。 哦，真是这样的车回来？ 对，路虎一个发现3的手动挡。 你这个有意义啊，是吧？他们的车。 对，因为当时确实选车选很久，当时一直不知道要开什么车。我也知道，我之前有一辆路虎发现4，然后也知道不太靠谱，因为我之前经常环游欧洲嘛，然后那个车当时给我撂在法国。 啊，你那时候就热身过好多回了是吧？ 啊，我就基本上每年都会环游欧洲，对。之后就觉得不太靠谱，哎，但想来想去，我就觉得英国出发呢，我整个日本车不太好。 你这想法比较多啊。 对，所以而且我是学机械专业的，所以那个修车的话我可能也比较在行。 哦，你会修车？ 对，我会。所以说当时就选，哎，算了，还是选路虎吧。但是这个是一辆手动版的发现3 2.7 V6 的柴油的。这个车呢，就是手动挡，其实国内应该找不着，但是海外的话还是有不少的 爱车的，好多人是喜欢这样的。 对，还是手动挡走长途还是比较推荐的。 这里面有什么这个门道吗？就是为什么手动挡对于长途比较好？ 这自动挡的话你长途越野比较多了，它因为都是电子的嘛，有些东西容易坏了这些东西你修不了。如果你是手动挡的话，它全部 机械 的， 自己可以搞定的部分比较多。 对，而且不太容易坏吧，就是开着费劲，但是修起来比较好修。 今天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老说这电子产品它满天飞哈，电子的这个部件到处都是，但是电子部件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它你自己没法解决。 对， 但是机械的事实上简单更好。 是的， 更好维修。 对，是的。包括之后到什么一些什么印度啊、巴基斯坦啊、伊朗这些国家，很多配件你是 完全找不到的 哦、 啊，你需要很多配件，你需要自己做， 嗯嗯， 没有一样的，你要拿一个别的配件来改装，然后按到自己车上， 嗯， 就需要你还是需要一些动手能力的、 嗯， 如果单车走的话， 嗯，这一趟你刚才说了一时间是300天是吧？ 对，300天4万多公里， 4万多公里， 对， 这个路上开过的地方太多了，咱们不可能在节目里边一一的把那个图片呈现给大家， 是的，是的。 你在这一路上一定有印象特别深，或者说啊，就是跟你想象完全不同的那种感受。 嗯哼， 这个啊，我觉得长途旅行对一个人，就是对世界的看法，对整个旅途当中的人呢、啊、国家呀、地区啊，你的态度，应该是有着一种有作用的，就它很可能会让你产生一些跟原来想象不一样的这种感受。 对的， 嗯， 我是觉得如果你不能老听别人说这个地方是怎样的， 哎，你 是 说我们呢？我们就坐在这儿啊，就老听这个嘉宾来跟我们聊啊，说我眼中那个国家什么样的？哎，但是我们今天听听，在嘉豪的眼中，哪些地方，哪些旅途当中啊， 嗯、 哪些个部分跟你想象的真是不一样了，是吧？有改观， 有的、 嗯。 因为原计划的时候，我原计划走伊朗的时候。我当时好像就定十几天，因为对这个国家不太了解，我就觉得 OK， 这可能 走到伊朗的时候是不是已经走了很长时间了？ 走挺久的， 对吧？ 对， 你从英国出来以后，你是海底隧道直接到欧洲？ 我坐船 啊，坐船 啊、 到了欧洲大陆。 对， 那肯定是到法国。 对，到法国，然后什么比利时啊这些小国家， 一直往东穿。 对 啊， 然后穿到土耳其，土耳其之后是伊朗吗？ 就是到了欧亚大陆的那个大陆桥嘛。 对， 啊、 是的。 啊 然后土耳其，我相信土耳其之前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因为毕竟旅游的人比较多。 啊、对，最近是关注焦点啊。 对，然后但到伊朗的话，这可能关注人就比较少。我当时也没怎么关注。 伊朗我们听到过，就是去的达人啊，肯定不是自驾方式去的啊，就是有这蜻蜓点水到了那儿待几天的，然后那个也有深度游的。那、 嗯、 讲到的伊朗呢，感觉那个神秘的面纱呀、啊，有的时候被掀开一角， 对 啊，就是看其中一点点。 嗯、 你在那儿待了多长时间？ 2个多月吧。 天哪，对你刚才说了，你这整个是300天的嘛？ 对， 有的是时间。 是是，当时待2个多月，因为说实话，伊朗给我印象就可能中东，有可能是比较危险啊。 嗯嗯。 但是到了之后，发现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跟原来道听途说的那些不一样， 就完全不一样、 嗯。 我当时其实也挺惊讶的，人特别热情。 嗯、 我进来第一件事儿，首先是进来第一件事加油，伊朗油是太便宜了。人民币8毛钱一升，就真是，这是我头一次把我所有油箱全部加满。然后我就去办当地电话卡，因为当地很多人不会英语的，而且是在一个小镇。之后不会英语怎么办呢？这交流谷歌翻译也不会用，然后这个人就说就等也不会说，就基本上比划吧。然后他就出去，出去基本上叫一街人过来，基本上会点英语的全叫过来了。然后最后其实人家进来之后也就是给你说个打个招呼啊，然后之后再多就不会说了，但是有几个会用翻译的，特别热情给我翻译啊，然后给我办电话卡啊，然后办完之后还不算完， 感觉你这是 VVIP 待遇。 对，然后办完之后还不算完，然后又邀请我去家里， 嚯， 就翻译就是直接翻译过，我可以上你吗？我当时惊呆了，你可以上我吗？要干嘛呀？ 这是错误翻译。 对，然后因为你用波斯文，然后翻译成中文，确实就 对， 就很多误差。然后最后说是想带着见见孩子什么的，之后又带回家，然后各种招待啊，带我出去玩什么的，人特别好。后来是到德黑兰的时候，在高速上，然后突然有一辆标志给我别停了，我当时贼生气，然后下来准备吵架呢，然后。突然一个姑娘下来了，然后特别就笑脸嘻，特别特别开心的迎着我就过来了。我说怎么回事啊？你给我别停，我还这么开心。然后过来就说，哎，我在后边看到你地图了，然后因为我车上面有我整个路程的地图，说，哎，我特别感兴趣，我能请你吃顿饭吗？ 哦，他看到了你这个旅行的 对 计划啊、嗯， 对，然后就说，哎，我当时还在懵的状态呢，我说行啊， 这太好了。 对，然后之后我们就去德黑兰吃了顿饭，然后第二天也是一大早接着我，然后又去接我，然后整个带我逛一些各种景点啊，而且你根本抢不过单的那种，就人特别热情。 不是那个，是因为帅吗？ 那我开车呢。 一般来说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总会觉得是不是哪出问题了，是什么原因啊，总会想。 对，真的人特别热情，包括我觉得特别安全啊。当时有一段时间我是就是我决定就不花钱去、就是任何钱都不花、我当时结识了一个从法国搭车准备去印度的一个男孩，然后还有一个当地的一个流浪汉是他认识的。 嗯， 然后 你是就是在伊朗碰到 在伊朗就搭车 哦、 然后我就说行啊，那一起呗。 嗯， 然后我们其实又一起过了一段我特别开心的日子，就没有花钱，基本上没有花钱。因为加油的话很多时候伊朗柴油因为太便宜了，所以说他需要油卡。 嗯， 油卡呢我没有，因为我是游客、所以说要借别人的油卡刷，但一般借的时候别人你要给别人钱，别 人 都 不 要，人都不要、 哦、 然后吃东西的话其实伊朗它有很多一些水果店啊或者之类的蔬菜店啊、它有很多不太新鲜的东西它会放在外边、你可以自己去拿的，就是免费的，所以我们捡了很多那些东西。 这是现实世界啊， 真的。然后就哎，就觉得人特别热情，对你没有任何敌意，而且我们经常睡马路边儿，就马路边儿铺个睡袋，铺个防晒垫，然后就在那儿睡了。然后经常有人，哎，你们要不要去我们家睡啊？或者你们需不需要一些吃的啊？人特别热情，就完全颠覆了我对伊朗的印象。 你这个讲的这个感觉，就是肯定是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的。 对， 那有人会觉得，我刚才一个想法就是，一千零一夜嘛，这不是。是吧，天方夜谭，故事一样的。 是啊， 但是确实真实发生了。 对，确实真实发生，确实让我就是特别感动，就帮助我太多了。 这对于伊朗一下啊， 对、 这个、 一下待俩月 指数上升啊。 是的。 对，你刚才说俩月的时候我在想，我说时间多也不至于这么浪费啊，是吧，这地方好。 对，没风景。对，风景特别多，沙漠有几个沙漠公园，还有盐湖之类的，真的是你地图上都没有标那些地方有个盐湖，然后我是进那个沙漠公园发现，哇，超大一片盐湖，整个就是镜面的，没有游客，你就觉得这种地方哇，天堂。我在那边基本上扎帐然后生火待了一周。 你说咱们用什么词儿来形容的地方吧，我觉得刚才说一千零一夜天方夜谭的时候，突然想到咱们，你刚说那一幕啊，如果是在咱们的古代的技术当中应该是什么呢，叫桃花源记，是吧？ 对。 好，我们这样啊，稍微休息一下，我让嘉豪把刚才的这段过程之后再整理一下，一会儿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回来环球旅行家，今天听听嘉豪自驾从英国回国的故事，一会儿见。 生存的短途活得不完美，我仍在面对，我能知道 享秋高气爽，揽红叶满山，到雄伟秀美的慕田峪长城。 又是一年苹果红，观光采摘到昌平，详情请下载北京昌平 APP， 快来采摘，网上订购吧。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金秋最美幽兰山红叶浸染铺风岭，房山周口店幽兰山第七届红叶节开幕，赏红叶住民宿吃亚河的，这里有你要的乡愁。 美潮防水固，厨卫防水不渗漏，美潮 NECO。 新休闲微度假慢生活，保定国际田园休闲区欢迎您。 一家一团去旅行，重庆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生命，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重庆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重庆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秋风送爽，登长城做好汉，乘缆车看满山秋色，果实累累，就从秀美的慕田峪长城开始吧。6162-6022， 温都水城迎年会场地的不二之选，千人宴会、祠堂温泉、星级酒店，更有超值套票供您选择。预订热线8178-1111，8178-8888。 创新融合，传颂经典。北京电台乐库时光文化传媒茅盾文学奖精选有声作品集首发仪式即将亮相2018北京文博会，多位演播大咖空降活动现场与观众亲密互动。10月27日下午2点，静安庄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1号馆，现场还可免费领取价值39.9元精品听书卡，详情请登录微信公众号乐库时光 FM。 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太液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它滴了到门，再饮几杯桂花酒，似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7.6，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潮，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旅行是一个动词，分享分享是一种仪式。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 程，我是无二之旅的联合创始人蔡韵 Eric。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念华。 大家好，我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我是背包客小鹏。 大家好，我是 现在达人订阅号。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环球旅行家达人订阅号下半时段，我是主持人张帆。今天的达人订阅号里，我们听故事啊，听的是来自一位从英国开回来的啊，邹家豪的旅行的故事。再次欢迎家豪。 大家好 啊，开回来这个300天啊，40000公里，数字听起来都挺吓人啊，但是呢，确实里面有很多的故事啊，让大家对这个世界，对很多你可能陌生的地方，它的认识产生了改观。刚才家豪讲那段故事，我就在想，我说你为什么就省略掉了欧洲呢？我回头这么一琢磨，我说欧洲啊，虽然离咱们远，但是咱们听到的欧洲自驾故事实在是太多了，是吧？ 是 中国游客现在去欧洲这个自驾啊，或者是旅行太方便了。相反，正是离咱们近的这一块， 对、 欧亚大陆在亚洲这一部分，特别是你去的这些地方，刚才咱们上半时段讲到的，像这伊朗，这样的地方，总是对咱们产生着特别特别强的吸引力。 是的，因为挺神秘的。 哎，去的人少。 少，对。 啊，刚才一听这故事，恐怕去的人就多了。啊，刚才恰好说在那儿简直是贵宾待遇。 对， 啊， 是。 这是一个是说啊，这个国家他特别愿意让大家重新来认识他。 对。 另外呢，我觉得可能跟咱们中国人也有关系。 是。 你知道中国游客，我们的这个其他嘉宾来讲这个到伊朗旅行的时候，尤其女嘉宾啊，特别受欢迎。 啊，是的。 啊，这个他们觉得，哎，真是。他们觉得你这长相啊，来自中国，哎呀，这个就特别亲切。 是， 所以我觉得家豪这趟是占了便宜了，这确实是在那儿受到了礼遇啊，贵宾礼遇。 是的，是的。是的， 伊朗从土耳其过来进伊朗，然后再往东走，再往中国这个方向走。 就是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 直接就进入巴基斯坦。 嗯，这说起来啊，巴基斯坦咱们是就是传统友谊的一个大国， 是的。 但是真的是听到讲巴基斯坦的机会很少很少。 是的， 一般我们知道可能跟中国有合作的，你像我们肯定有很多工程人员、技术人员啊，过去的这种合作上的商业啊，或者是这个基建、等等的这些方面多一些。游客呢，巴基斯坦我们听到的还是不是很多。 对，因为首先巴基斯坦那个大家一般能办到签证一般都是商务签，旅游签的话基本上不会出签的。 嗯， 因为他们可能不太明白你为什么要去巴基斯坦旅游。 首先说，可能因为这个地缘政治的关系啊， 对， 那边也有一些不安全的因素存在， 是的。 所以你在那边感受怎么样呢？ 我其实第一天我在那边基本上失联了一周，因为就是一直没有办法办到电话卡之类的。当然进入巴基斯坦基本上就成了保护对象，因为整个西部的话是没有那么安全的， 不安全， 是一个禁区吧，巴基斯坦禁区。所以呢，当时是如果入境的时候等批文大概批了两天，然后我需要是有一个皮卡车还有专门的安保人员在我车里坐着，然后一路不停的开到下一个点，基本上一天要开从早上开到半夜，那种真不停，一个人也不换。然后他们是一直换车，我就一个人开车一直开一天，然后到下一个点，但所有全程都是有安保人员的。我在奎达的时候正好发生拉赫尔爆炸案，当时国内有报道什么的，就挺慌的。 当时自己也害怕了吧？ 对，自己，因为我当时 在担心是吧， 奎达时候听到就是有，你能听到枪声的，因为在一路上很多就是废弃的一些车辆啊，爆炸过的车辆之类的， 有痕迹可以看到， 你能看到的。然后到奎达的时候，因为实在没办法了，我必须要办电话卡了，因为所有人都联系不上我，真的很慌。 这可是要命的事儿呢。 对，所以说他们大家说就是说 OK， 我们带你一起去城里。当然去城里大概是一个什么配置呢？我前面是一辆装甲车，然后后边一辆皮卡车，车里坐两个人，两边两辆摩托车，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配置，然后才让我出去。 你这比那个伊朗还升级了。 对，所以说太升级了， 国宾待遇了都。 对，然后基本上就去买了点日常用品，然后就回来了，买办电话卡就回来了。但是整个到了伊斯兰堡之类这些地方就安全了，就不需要这种。 还是不一样啊。 对， 区域不一样。 区域不一样，因为整个西部吧，怎么说， 他 就可没有那么发达。 对对对，到了他的伊斯兰堡这边之后就会好得多， 就好得多，基本上就是很安全， 正常的 生活，你可以自由了，就是正常生活，你就没有人说你必须要跟着什么。因为当时是全程住军营的，基本上就是睡车列之类的，全程住军营的。所以说之后我就往那个中国边界开了，中国边界那边就特别美，轰藏那边，冰川啊什么的，当时在冰川徒步，没有人，特别舒服。 这当然了，你的走的不是寻常路嘛，这也不是普通游客去的。 对，我比较喜，因为我说实话，大家可能觉得 OK， 你玩这么一趟会花很多钱，但其实不是的，我基本上就油钱，住宿我除了欧洲我没怎么花钱，因为我玩就是比较野，我就想体验就是当地的生活嘛，所以说扎帐啊，睡车里啊，睡马路边啊，然后睡沙发客栈啊。 这倒是，有很多人说想要就是深入当地的生活，了解一下当地人是怎么在那儿生存的。 对， 但是如果你一旦住进了酒店， 对， 你就离他们的生活其实是隔着一层。 是是， 所以你在车里有的时候反而你有更广阔的视野来观察这个地方。 是啊，包括晚上其实也有人就很好奇啊，这怎么 就水车里， 你怎么还停辆路虎，因为在那边基本上你看不到这种车 辆。是是是， 特别多 人家一想都开这车了，你不住啊，五星级的。 对，后来就去中国边界，真的见到边界那一刻，真的哭得不行不行的， 真激动了， 太激动！你想那么多天，那时候得200多天没见中国字儿了。当时一看，那个乌鲁木齐多远多远多远，直接中文 立刻就 哇，立刻就不行了。但当时因为种种原因从那儿进不去吧，所以我就去了印度。印度的话，其实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脏了。其实印度给我的感觉还是可以的， 因为老听别人讲， 对 这个真是 对， 你稍微打听，身边人就告诉你说，哎呀，总觉得那个环境哈是一个问题。 是啊，但是我到了之后就发现，可能跟别人说的不太一样，就你真的需要自己去看的。而且大家看新闻什么印度火车挂票乱七八糟的，我当时为了证实这个，我是觉得不行，我得坐趟火车。 你也体验去了？ 对，我把我车停在那儿了，我就坐火车去了他们传说中比较最脏的一个地方叫瓦尔纳西，它是恒河的那个一个他们的圣河，就是水葬什么都在那儿举行，所以算是他们一个圣城。 对， 据说特别脏，而且恒河水特别脏什么的。我就过去，我就坐火车过去的。当然我也发现这没挂票啊，虽然比较挤吧，环境比较简陋， 不像那照片里面看到的。 对，但不像，真的不像照片里那种看到的。到了之后呢，城市没有那么脏，但是 不过印度他们有神牛嘛，神牛一些粪便什么的，这你看起来可能比较恶心，但是不是人类的。垃圾呢也还好，没有那么脏。主要恒河水，当时我看照片那恒河，那可跟我现在看的不一样，太干净了。很多人在里边游泳。 有时候你实际看到的， 对， 其实是干净的多。 对，跟我从照片上根本不一样。而且什么去太极岭什么的，照片上也是说太极岭很漂亮，但是后边那个河基本上全是垃圾。我专门去了后边那个河，还去了河岸边，就根本跟照片不是那样的。所以说很多东西你不要只看或者只听，你真的要自己去体验的。但是我当时在印度的东部的时候，就是离缅甸那边比较近的时候，就被抓了。当时我就在那个不丹边界那边，也不算不丹边界吧，离不丹很近，然后那边有一条特别美的一条河，然后前面是山呢，看日落呢。 那美的地方怎么就被抓了？ 我出去做饭呢，这样，然后突然来两辆车，然后皮卡拿着枪，我是打劫还是干嘛呢？然后一看警察，也不知道我干嘛呢，也没见过游客来这边啊，因为那边是游客比较少，没有去那边的，就带回警察局了。带回警察局也不知道怎么审呢，这是干嘛的呀？说游客吧，那看着是像游客，但也不敢放，怕是间谍之类的。因为 啊， 对，因为觉得就是没有人来这边，你来这边干嘛呀？ 哦， 然后不知道我来干嘛的，然后就觉得我间谍，然后之后就派了好多人来审，关了24小时。因为当时他这个一个小地方的警局那个所长过来了，审了半天，他觉得不是，但他又不敢放，怕万一是，然后他又开始上报，上报就整个搞第二天那个大区的警署的长官，然后开车开了大概六七个小时开过来，然后带两辆车又过来审了一遍，然后最后还整来了好多媒体，就是听到消息都过来了，就是这抓了一个间谍。然后后来一看不是，最后就给放了。人挺，虽然他抓了我，但是 程序上的事情是吧？ 程序上的事情，但是对我什么的，包括给我做饭啊，然后找吃的呀、然后给我安排地方睡啊，觉得人还挺好的。 哎呦，你不知道你看过那个电影没有？在中国已经上了，叫是印度电影，叫《小萝莉的猴神大叔》，里边讲的是巴基斯坦的一个经历，印度一个就是那个印度大叔吧，为了送一个巴基斯坦的失踪的一个小女孩回到巴基斯坦去，然后在巴基斯坦就经历了你刚才经历的这一幕， 对， 被警局，因为他们也怀疑嘛， 对，是 的，因为其实这种敌对关系它容易产生这种，是吧？他又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去，游客都不去，你干嘛？ 对啊，对啊，那边真的没 看测地形啊，你是 对，没见过游客， 对，哎呦，我的天，你这真是能拍电影， 对，这边还挺逗的，因为。没什么游客，人都挺好奇的，不知道你干嘛的。 但是人都挺好。 对，人都挺好。没，我说实话，一路上大家可能觉得啊，你一个人啊，一辆车走什么地方，就会不会危险啊什么的？其实真不是的。我是觉得啊，如果就是你对一个人就特别真诚，你没什么对他没什么坏心眼儿，他哪怕是个不太好人，他也不会对你做什么不好的事情。所以我就基本抱这种心理吧，一路上没遇见什么特别危险的事情。后来的话就是我其实到缅甸边界的，但那边好像属于军政府管，我入的那边边界可能属于军政府管，然后就死活不让我进，我就想着我去过了缅甸我都到国内了，你这不让我进，我上哪 最后一步了， 我上哪绕去啊，我绕都绕不过去。然后我就说那行吧，那我试试尼泊尔吧，然后我就去了尼泊尔。 哦， 没想到可能费用问题上，就是入关费用问题上就太高了，承担不起。 因为你这个车嘛， 对，所以就没有入境。但是在尼泊尔就很有趣，尼泊尔遇见一个非常棒的人，叫天巴夏尔巴，他是16岁登顶珠峰的纪录保持者，是年纪最小的纪录保持者。 尼泊尔人， 对，北坡登顶珠峰。是北坡，就尼泊尔那边。 尼泊尔是南坡了 啊，南坡，对，南坡登顶珠峰的那个纪录保持者，哎，正好机缘巧合认识的，还有一个艺术家，认识了就觉得，哎，我车也回不过去，然后就想做点事情嘛，然后我们就在尼泊尔开了个民宿， 哦， 然后我车也扔在那边了， 哦，你还有这段经历呢？ 对， 就待那儿，感觉，我就先不走了。 啊，对啊，先，反正车也回不去，那我不能扔了，那不如做点什么别的事情呢。然后就觉得，印度，不是中国和尼泊尔又那么近，然后又免签，所以说觉得以后可以做一点关于旅行的事情，关于尼泊尔登山啊，旅行，因为我自己特别喜欢户外嘛。对， 在那儿待了多长时间？大概在尼泊尔前前后后 也差不多前前后后有2个月吧。 也 但是在那是开始做事情了。 对，一开始是当然是玩的，我先去游玩，后来的时候就认识了，就觉得可以一起做， 嗯， 然后就哎，那就一起做嘛。 而且离家门口很近了， 对，很近，因为它有陆地口岸的， 嗯， 就直接通西藏的。嗯、 对，我知道有班车的， 对，有班车，对，每天都有很多车进来的，所以我觉得挺好的， 嗯。 也算一个好的结尾吧，哪怕进不到国内也算一个好的结尾吧。 但是后来是飞回， 对，后来可能因为当时其实还想录，我当时其实想买一辆老二八，因为那边有很多什么什么什么长、 哦、 什么酒永久， 我知道你又回到最初的那个想法了、 对，我是想回到那个最初的方法，就是他们开着我车、 嗯、 然后我再拉一个自行车然后给我送到边界、 嗯、 然后我从西藏骑车骑进来， 这最起码是弥补了最初那个遗憾、 对 我骑回来的。 但当时雨季，然后他那个路整个封了，包括一个桥塌了、 嗯、 当时等了两周实在不通路， 走不了、 走不了，不通路不通，所以就最后还是有点遗憾的飞回来了。 嗯， 那我觉得还是要留点遗憾嘛，然后这样好给下次旅行找借口嘛。 确实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是老是说那个下一次我还有理由再这样走，或者再去那个地方。但是有的时候我在想，如果一个事情当中没有这样的小小的遗憾，比如说你一开始你说我想骑回来， 嗯， 其实是没有实现这个的嘛。 对， 但是事实上你有这个梦想在那儿，像一个种子一样的， 对， 哪怕换成了开车的这种方式、嗯、但是这个种子在发芽呀、啊。 对，你还是一直想做这件事情、啊、 对 对 对。它应该是，我不知道这样讲对不对、啊 嗯、 它应该是填补了或者填充了你在那一段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段时间。 对，是的，确实是的。就是而且我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呢，其实也是因为就是在英国的话可能有到瓶颈期了，就是想、 嗯， 什么东西都不做了，就不要了，我不要了，我要重新开始，我想重新换一种生活方式。 那时候已经开始工作了吗？ 我那时候就已经工挺稳定的了、 嗯、 就是生活已经挺稳定了、 嗯、 所以就是但是就是有点厌倦了，就觉得我可能想换一种生活方式之类的、 嗯嗯、 而且这件事情我已经拖了这么久了，我觉得我不能再拖下去了、 嗯、 所以就走了这一趟，就把自己的一切基本上都不要了，我重新做，我重新从头再来，然后这一趟旅行把钱花了，所以基本上是这样的。 最后一个问题啊，我们简要的两句吧。有人会觉得不同的地方这个生活方式，我们的工作的方式可能这种都不一样，所以没有办法做一个这样的对比。 是的。 有人会说那只有说自己可能非常有实力了才能做这样的事儿，你这么认为吗？ 我觉得我不这样认为。其实一开始的话我想表达一个意思，就是说你可能你不需要太多钱，你也可以跟我做一样的事情，我其实一开始就想传达这个意思，而且我也确实做到了，我真没有花什么钱，因为除了油钱大概六七万块钱， 嗯， 因为确实你三百多天花六七万油加油，你毕竟要开车， 对， 但是你从一个我的这种旅行方式的话，你可以做到，你看很多东西，你经历很多不同的事情，你可以完成的。 人生的那个密度已经不一样了。 对， 嗯 嗯，可以就是就没有那么舒服。我不，我每个人对舒服的定义不一样、 嗯。 我就觉得我什么都没有，我睡马路边，我很， 但是 你觉 得这样 很 舒服。 对， 嗯，谢谢嘉豪。现在时间不多，所以我就觉得特别遗憾啊。下回找个时间，我想了解的还有好多好多，那旅途当中肯定不止这三个地方啊， 太多地方了、 嗯、谢谢嘉豪。吉人自有天相，我觉得刚才这句话特别想送给你。 谢谢 各位收听今天的环球旅行家，我们约着嘉豪下回再来吧，好吧。文艺广播在广告之后即将播出的是住在876，我是张帆，我们明天见。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特别的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部的副总监胡总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胡总你好。 大家好。 哎，胡总，最近啊我们看到说五粮液暂缓接单了，那您是怎么看的呢？